锵锵三人行，那天咱们谈了这个张悟本，张悟本之后政府马上就行动了，对吗？这个一查，原来啊什么身份都是假的。知道张悟本吗，徐老师？ 什么就喝绿豆汤的？ 绿豆汤。这个近日啊，北京各大医院发现有些人反映这个身体发凉，什么的血压降低，什么哗来了啊！来了之后，医生就是说这怎么回事呢？哎，一问都是喝绿豆汤。说开头啊，医生还没注意，到后来看见报道，医生发现哦，全是这张悟本教的。好家伙，几十斤几十斤的喝这个绿豆汤，所以。这现在一查出来，这就是一个忽悠，一个大忽悠。但是呢，人家讲了，就是说这个最近的这个农产品价格异常嘛，大蒜呐、啊、什么的，这个绿豆啊，价格异常，总理都惊动了，总理着急了，然后就各个部门就你们研究到底是怎么回事。有的人说啊，说最近是气温的这个原因，包括这个中部地区什么气温持续低温，西南这个大旱，对吧？这说不是这原因。后来还有的人说啊，说是这个楼市低迷啊，股市怎么着？还有人说是社会上有游资在炒作，互相推诿，最后呢推推推，要说绿豆嘛，大蒜可以理解，绿豆呢就是张悟本闹的，他忽悠人喝绿豆汤， 还有松针革命，听过没有？嗯， 哎，我听这么一水啊， 有本 松针革命， 有本书叫《松针革命》，说我前两天碰到张伟。就那个写了450万字长篇小说的山东作协主席张伟，他已经喝了6年了。 喝什么？ 就是松针泡茶，说是什么降血压了，他的眼睛，总之他讲了一大堆很有时效。 我最近正准备喝呢， 说民间也有这么一派， 我 中国人是一浪接一浪的。 我最近正准备喝呢，因为我这那天看了篇文章，不知道是哪个叫，反正是很有名的一个健康教授在讲。哎，说是这个，好像是不是还在中央党校讲？我忘了啊。我看他那个演讲说的很有道理啊。 嗯， 植物里边松树最长寿啊。这么你想，这个松树松柏是吧？这个最后凋叫什么？然后之岁寒，然后之松柏之后凋嘛。 不是说长寿吧，它容易长吧？ 不，松树。 最年份长的树都没听说是松树的， 哎，人教授 就是榕树、樟树那些。 人教授说的，说 你有见过几百年的松 树吗？这当然了， 我告诉你， 松柏。 咱这集说完了，公安厅奔这儿了，你们这开始 什么？本 上 就是种那个松柏啊，那不是长青啊， 象征 哎。就说它长青，对吧？长青。那么人的生命怎么能长青呢？说松针，而且这还不是盖的。我告诉你讲，我都学会了松针这个东西啊。 那我吃金刚钻。 教授不是，教授说了， 喝龟汤。 过去中国修仙的那个，要当吕洞宾的那个，那都是吃松子儿，就是喝，还有种什么松花粉呢？但是说松花粉太少得到了，就是松针。然后就说买一个那个搅拌器啊，能把它打碎了。打成糊糊，倒上水，然后每天 结果 比喝茶好使。 其结果是怎么样？你看人家已经有报道了，那老人活动区啊，那个松树啊 都秃了， 全撸下来了， 全一个一个系统冒了，下面都没了。 没错， 全被那些老人呢，他们打完太极拳就把松针摘下去，就在那里泡了。我开始听着还觉得有点靠谱，因为他讲的好像蛮有道理。 多种这个， 但后来你要了解，凡要知道今天，就要知道过去。一打听过去，这位张伟兄，什么那有几种啊？有一种打鸡血，他说就除了打鸡血他没打，其他他全试过。那个叫什么？那个 你说是 什么红茶菌？ 红茶菌， 哎，红茶菌， 对， 甩手， 甩手，还有倒着走。你看那个外国人到中国就拍纪录片呢，发现中国这老头太奇怪了，在公园里大街上一路蹭蹭蹭蹭蹭蹭倒走如飞啊，就是 听下来这家伙是什么都是的。 不是，他这种东西永远对某种人有心理暗示，百发百中。我就当年曾经有过一个，就是那严新那个气功特别重的时候，有一次我记得是在卧佛寺开一个什么会议，然后晚上大家就都说来试，好像也是一个什么月黑风高之夜，大家在那山头上说倒着走，而且这个发功的人从后边百发百中，你走不了多久你自己就 就躺倒啊，肯定把你点中。所果然，我前面我估计有十几个人真的摆发，每一个人都躺倒，到我最后一个，然后我心想，我看我倒不倒。就这人在后边嘴里念念有词，我就往后走走走走走，走了好久，我觉得所有人彻底不耐烦了，我还不倒，我真的没有要倒的感觉。但是最后我实在不好意思， 我大姨 倒， 顺势倒了算了，给大家个面子。 我大姨当年练一种叫香功，香功说练的我周围几十米都是香的，香功。我说您呢上法国生产香水去吧，这家一发功，周围几十米都是香的。 这欧洲肯定狐臭彻底解决。 所以今天他们还跟我说了，说咱们应该在节目上忽悠喝尿啊。然后说这个文涛可以出本书，叫做把这个喝进去的毛病喝出去，把喝进去的毛病尿出去。就哎，后来我一查，真不是瞎说，喝尿是一种很有名的。 那什么煤矿救出来的都是喝尿的 尿疗法，尿疗法。这我就说大家开玩笑，原来几多年前早就发生过，是真的。就是说喝尿啊，就是最好是童子尿嘛，过去说童子尿好， 不是自己尿。 哎，早晨 没尿不 是，不是你能弄着童子尿最好，实在不行自己的尿也管用。就是说早上起来 先，但得同性不能异性， 趁着温乎先喝一杯，晚上临睡前再喝一杯，只要你能忍得了恶心，你长命百岁。 那这是古已有之，确实中国小说以前小说有好多这种描写。 那么归根结底，这个绿豆到底是有好处还是有坏处的了？ 哎，这个事儿啊，我看网上还真的有一个人说为张悟本说话，说你看这个张悟本现在全国都痛批人家，说其实啊，人家也就是个食疗嘛，说喝绿豆，他说他见到有一个人有个什么病，是喝这个绿豆啊就好了。但是你知道， 这问题是他不喝可能也好啊。 对， 这事他都得有这么一个说法。 这事儿 都有故事。 你刚才讲打鸡血啊，我们上次还讲到，就徐老师，你这是打鸡血吗？ 据说打鸡血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因为公鸡可以干很多母鸡，他们是从这个引申过来的。 反正他不是，他是因为啊，把一个体温计啊插在鸡肛门里，发现鸡的这个体温呢、啊、达42度，达42度这么高。也不是，他后来他这个他跟卫生部 派出所敲门， 不是，就这老于啊，我觉得老于啊有段话说的可圈可点，他反映了老于啊反映了我们打鸡血的老于啊，他反映了我们的一种思路。他就是说呀、啊，因为当时也有反对的声音，然后他就讲。他说你们去做了一些实验，说是有一些个什么不良反应啊，但是我就从来没碰到过这个不良反应。而且你看他说这个话，他引用斯大林，他说我们不是说，他说我们现在向斯大林同志学习，斯大林同志也犯了一些错误，也革命也要付出一些代价，即便有些不良反应，对吧？打鸡血的主流是好的，为什么？ 我以为斯大林也打鸡血了， 斯大林有什么关系？ 哎，不是你看他这种思路没有，很可怕。 这基本上 他 打了鸡血以后的 认为，包括在医学上，有些个不良反应，吃坏了一些，那只要主流是好的都行。你知道这种思维方式啊，我不由得想起啊，这个著名有个学者叫李陵。在北大的李陵学者，他讲一段话，我觉得挺有意思，这也反映了咱们现在中国人的很多非科学发展观的这个思路。他说什么？改革不能目中无人，不能轻言牺牲，哪怕是为了长远利益，我们也不能说为了国际就该牺牲中国，为了效率就该牺牲安全，为了锅里的就该牺牲碗里的，为了没柴烧就连门槛都给剁了。我觉得这个话也是跟随我们很有启发。咱们接着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说现在这个啊，这忽悠吃什么的都有，但是他们说啊，这里边啊是有程序的。你看一般先忽悠谁呢？谁最容易被忽悠动呢？ 退休干部， 离退休老干部，离退休老干部， 猜对的， 他们先被忽悠动。然后我才知道啊，过去说一个什么乌盆神汉就是自己一人啊，现在背后都有团队的。所以人家今天这个有识之士也在讲他的书，据说哎，徐老师，你们写一辈子也卖不到这个把吃进来的病什么吃出去，这吃回去，说卖300万，300万，党报出版社出版，大电视台给他扬名，那你说我们又为什么不信呢？ 背后有商业的操作，商业的操作， 有团队的。 其实你想这种事情一波一波，我们刚才讲了红茶菌啊。 那个甩手啊，积血啊，到现在松针啊，绿豆啊什么，其实这个在我想这些都很正常，在什么文化什么地方都有各种各样的偏方土方，有些人相信。中国的特别现象就是它要成潮流，这就怪。其实少部分人可能都见效， 对， 对不对？可能有些体质，他就这绿豆是好东西嘛，我就喜欢喝绿豆汤，从小就喝绿豆汤， 嗯， 只是没想到说要什么都不喝，就以为它能包治百病，没人讲，都说对身体有好处，这肯定的。你把这个树叶泡泡也没什么坏处，对不对？而且你喝多了这个，你肚子有限，你其他有害的东西，可乐之类的不喝了， 嗯， 那对身体当然有好处。但是问题是，他们都要把这个东西把它变成一个普遍，就放之四海皆准，要什么东西都能救，这是我们的毛病。这个 而且能搞得起来，你美国也有那么多退休的，他们退休以后活得也很长，但是你很少听说有一个突然一个潮流来了，所有的老人都练这个。您美国有很多这种所谓 New Age， 它也不是西医的那种方式。他比如说按摩，甚至美国我朋友当中就有这样的，就他很信针灸，他说我真的西医什么都治不好我，但是针灸就对我有效。但这都是 你说 这太正常。 我跟你讲，我就不明白，就在美国在也有这个事哈，但是你永远不可能在全社会翻江倒海。他这个社会有一个主流，就像咱们说天之四维啊，抽几个柱子的，大多数人整体上，你比如美国的 FDA。对吧？为什么中药迟迟人家就不能通过？对吧？他们就是较这个真儿，就是说，除非你比如说，他们就说中医和西医，对，中医一万个人里你治好一个，也可以说你灵。他那个东西，你发明一种药，一万个人里吃死了几个，他就不能让你过关呢。他那么他有一个全社会按照这个，不是说没有一些小边缘的东西，但是他成不了这种啊。 但是这里边可能你有两个问题，一个你说 FDA 它是一个医疗审查制度的建立的问题，我们这边可能这个也还有待健全， 也有 啊，也有， 咱不信呢。 对，还有一个就是说西医在西方，当然那个是它的主流，中医在我们这就是我们的传统啊，所以当然这个传统文化中医这一套是建立在我们这种东方式的思维方式上了，那它就是有种集体潜意识就信这个， 对， 它容易信这上这道。 我跟你讲啊，这个中医西医之争啊，我就觉得这是个老大的一个问题。你说怎么说吧，这个中医确实 有效果， 有效果，真的， 这个你要承认。但是就是解释不清楚原因。 我有一个， 对不对？ 我有一个感觉，为什么大家说家里人得了什么绝症，西医没辙了哈，都到北京去找这个中医呢？我跟你说，中医有个问题啊，是什么问题啊？你必须得找到名老中医。 嗯， 你知道吗？这跟练中国武功一样， 信 他行不行？他行，但你希望你能找到高手。 对， 他呀，一 心理 他不像是西医这个吃个阿司匹林，你那一个实习生开给你的和一个老医专家开给你的，这个 你只要对药方就行了， 对药方是一样的。中医这个啊，我觉得得碰见高人。 对， 你不是高人，那庸医是也害人。 对， 你 不是他不能集体训练。你看西医，你去个医学院念多少多少年啊，你都有一套方法，都被客观化了嘛。然后你临床在多少，住院实习多少，你就是到了这个级别了，就可以动大手术什么。中医没有这个，中医是世传的，就跟我们传统的所有，就跟没有大学以前只有师院，比如说这个以前的中国式的大学，那就是跟一个老师 嘛，我突发 一样的。 我突发 中医你就得跟个名师。 我突发一联想，在政治上是不是也这样呢？ 嗯， 就是在有种政治，比如西方的政治，他只要看政策。你这个官是怎么样的，你道德的你私生活他不大 care， 只要政策我们能验证了，这个政策行了就行了。我们这儿不单得看政策，我们得看领袖的人格，对不对？就是你这个开方的人本身，至于的政策可以模糊一点都没关系，我们信你了，我们这事情就做得好。 所以我说他是书院式的一个另外一种 更深的 文化的分歧。这老师的人格就很重要，不是光是学问的问题。 没错，咱就说道德人格， 对 对 对 吧？ 对对对。 但是而且呢，真正的中国这个中医啊和西医之争啊，确实跟政治一直有关系。 嗯， 你知道这个，你可能咱都不知道，3月17号还是个中医节呢。你知道这个中医节是怎么来的？有一本书啊，这写的非常好的，叫《银元时代生活史》，是一个老中医叫陈存仁先生写的。陈存仁当年，你知道这个事儿是哪来的？1929年的时候，发生过一次，当时汪精卫主导的这个卫生部，你知道吗？提出过一个叫废止中医案， 那个时候他们为了其实就不是不叫中医叫旧医，就是我们西医叫新医，你知道旧医，你知道那个时候这个人们啊迷信意识形态上啊迷信进化论， 对对对， 迷信先进的西医的，所以一度那个时候更激进呢，卫生部就出来了，就是说要废止，然后陈春仁他们也因为这个事儿联络了全国的中医，最后啊有这个请愿代表他是其中之一，哎呦那个请愿代表啊坐火车从上海出发经过苏州，然后这个沿路受欢迎的这个程度啊，比如说他们到苏州那个火车站，苏州中医界的朋友来接待他们，说来来来，一定要给你们鼓励，喝酒喝酒喝大发了，结果火车开走了，过了点了，说没关系，坐下一班， 没中医作风。 你知道当时这事儿可逗呢，闹的就是，当时就是又敲锣打鼓把他们送上火车，到了南京，到了南京一下火车站也没出火车站。当时群众欢迎就在南京火车站那儿发表演讲，说我们全国中医代表到这儿来向政府请愿，不准废止这个中医，然后就是说现在就中国人民这么多年来啊，你要靠西医，那个时候西医县乡镇都没有啊，才有几个西医啊，他维持中国人民的健康，这搁这么多年的中医怎么能废止呢，慷慨激昂对吧。然后你知道特逗的是什么，演讲完了一个也没组织嘛，演讲完了一个走一个，演讲完了走一个，到后来上来一个演讲呢就说对对对，政府废止中医就不对，而且呢把我们这个安徽难民在这儿住的临时的房子都给拆了，这也不对，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那个火车站那儿堆着一些个安徽难民，他们在南京啊当时的首都啊临时盖的房子啊被拆了，拆了之后呢他们在那儿就跟今天的拆迁户一样，看见有人在上面造反， 看见有人闹下 来跟着也上去，到最后呢打起来了，警察或者给抓又抓人，但是他们这一忽悠之后最后卫生部就是废止了这个废除中医案，所以当时是他们一个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就3月17号定为这个中医节。然后你看他是说到了建国后这事儿简单了，说分成三条路，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中西医结合就是企图把中医科学化，然后中医西医这么发展，卫生部就定了这么一个几条腿走路的这么一个方向，差不多到。 其实这挺有意思，因为你说的那个废止中医是20年代对吧，你知道20年代有一很有名的一场科学论战， 对对， 就科学与玄学大论战，实际上就是新派和旧派的一个论战，它没有具体讲到中医，但是这个其实这个价值观的论战就是从54以来就是这么争下来的。然后到那个时候我记得就科学论战当中，比如说科学那一派就是丁文江他们这些科学家，就科学能解决一切，然后胡适他们就支持他，然后这对面这好像是张经迈他们吧，就是说不行，这个玄学是解决精神问题，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我们是国粹，必须要保持。然后好像有意思的是，就是陈独秀还是李大钊出来也说话了，他就说的是一种好像就是这种，就是说这个也不完全，当然这个我们要建立新的科学，但是这玄学也不完全对，有一种调和，我觉得像这个49年以后就是这种，就把两面全调和起来，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把西和中科学和中国的传统一接。 但我父亲写了几本书是一直反对中医的，他的书的题词序都是余云轴，是当时的一个要员，吴志辉还帮他提封面，他是上海的私人医生的那个协会的秘书长，他们当时就是站在，就我一直受他影响，他就跟我讲了很多这个中医啊，不，他当时讲的那个旧医，他这个理论讲不通。他倒不是讲他们人不好，他就是从他们这个，你知道用西医的理论解剖学所有这些东西来讲中医的东西讲不通嘛，他就觉得你这个东西讲不通，你就喊人，对不对？但是我妈妈就相信中医， 你说什么？ 我妈妈就相信中医，我从小就见到他们，就是说我妈妈在吓得在家里都不敢煮药，就是煮那个中医的药。我父亲绝对反对，因为他是医生。 中西医之争发生在夫妻之间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中医吧，我有一个这个个人体会，就是我有一回啊， 就是大腿，也不叫大腿，就是我私处，就长了一个小粒儿啊，这不是性病，不是性病，但是 真调， 不是张老师，我觉得我们就是哎，从我这儿讲，我们在医生面前哈，应该是不知羞耻的，你知道吗？很多人因为这个耽误了这个难言之隐，那医生你就不要怕这个，医生要看什么，他喜欢看你就给他看， 病就是病，一律平等，不要加道德评判， 对，没错，我当时就是不好意思啊，觉得就不想让人看。看嘛，对吗？这也，但是我就碰见了一个中医，一个老中医。这老中医一听我说，微微一笑，说跟我到里屋去。我先跟他到里屋，脱裤子看看。看完了之后，说我给你治。哎，这么一个皮肤上的这么一个小肉粒儿，你知道他怎么治吗？他让我呀拿这个熊胆粉加上胖大海泡发了。我说这是什么道理呢？他说你看你长这么一个小肉粒吧，这个熊胆粉是收敛的，胖大海你看泡了之后就这么大一嘟噜，是吧？它干了之后你看胖大海就是伸缩特别大，它这个原理就是我就给你缩回去了。 这哭是假的，只是你就信了。 不但我信了，而且好了， 小粒儿没了， 好了。你说这怎么说？我后来就老跟这老中医聊天，这老中医一副这个郁郁不得志的样子，说你看我就没有营业执照，对吗？他们非要搞什么？ 今天给他做了一大广告， 我就 以后人家私处长痘痘的， 我就私下行医。这老中医还给我砍什么呢？ 胖大海 说前两天我刚去了韶关啊，刚去韶关治好他们的癌症，医院判了死刑了，对吧？就说是不是等死吧？他回家等死。他说我就跟他家属说，八个癞蛤蟆放冰箱里冰冻的，八个癞蛤蟆必须的，嘎楞嘎楞嘎楞的吃下去。好了， 这他的那你说反例多的是，那鲁迅他爸就是水肿，然后说八抬大轿请了中医来了多少回，他爸死了，中医那个挣钱挣的 给他开，给他爸爸开要蟋蟀。要一对西塞，要原配的，就鲁迅的那个鲁迅爸爸的医生，鲁迅去配了，家里的钱都点到卖了，要一万一个，要引一对西塞，要原配，那你怎么找到原配啊？你得到野地里去转，这个说不定人家已经二婚三婚了呢，对不对？ 你还吃，还能吃出贵 的？而且把那个家里的珠宝，所以鲁迅就此就恨透了中医。鲁迅当然有他片面的地方，他的中医京剧包括武术他都害， 我就觉得 还成能吃 吗？姜老师啊，是 博大八个大蛤蟆， 我就觉得中医啊博大精深，但是呢，你都不准。 我跟你讲，基本上癌症晚期了，就准备八个大， 是吧？一般咱们都是这样。